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15日，华富村重建首阶段迁至华安楼及华乐楼共895户，打鼓岭货车司机被木材击中头部当场死亡，劳工处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委员会完成审议修正案，今天向内会口头报告。 SpaceX 新一代火箭星舰第二级飞船再入大气层时失去联系。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朝早8:18嚟到星期五嘅早上，你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嘅，先同大家跟进咧就系房委会啊，寻日公布咗咧南区华富村嘅嗰个重建嘅方案啊，咁将会分3期嚟到去推啦。咁预计成个重建计划咧就会大概喺2040至41年左右咧就完成嘅。咁到时咧就会系提供合共咧21,120房。好啦，咁依家咧就分咗做3期嚟到去做啦，就话咧第一期一 A 期咧，最快咧就系可以喺2026年嘅年底咧，就可以搬上去斜上方嘅华景街公屋嘅。對於咧成個華富村要重建咧，大家嗰個想法係點咧？有冇一啲住喺華富村嘅居民啊？你哋而家其實喺華富村嗰度居住環境係點嘅咧？你哋嘅期望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我哋就揾嚟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碧如咧傾呢個話題。早晨，黃碧如。 早晨，张凤平。 早晨啊，不如先问一下啦，见到即系嗰个嘅重建方案都分3期啦，特别咧就系第一期咧就分咗1A 同埋1B 嘅，即系嗰个嘅处理，其实点解会系咁样嘅？ 华富村有咁多座，面积都好大，咁所以居民嘅数目都好多，咁如果要重建嘅时候，因为我哋有一方面要将他们迁置啦，即是给他们一个新的地方他们住嘛。咁所以呢就分期进行，我相信这个都是理所当然的啦。咁至于那个分的期数，就是是经过房署的团队即是好详细咁样考虑，同埋亦都与当区的那些持份者居民都有一起谈过，咁就覺得咁樣樣做咧，係應該最好噶啦。 有冇思考過咧？我見咧，即係華富村都有翻咁上下嘅歷史啦，好多都有長者喺入邊住嘅。即係呢個係咪都係當初你哋去思考啊點樣去分期嘅時候，其中一個考慮嚟噶？ 呢個當然係其中一個考慮啦。咁因為長者可能佢哋本身因為年紀大啊，咁顧慮都多啲嘅。所以去分期嘅時候有考慮到呢個問題，咁亦都因為要即係舒緩下居民對呢、這個即係拆卸啊，同埋要搬屋啊咁樣嘅擔心啦，同埋有新環境啊，咁所以我哋亦都會喺社區成立一啲社區服務團隊，咁就為居民去服務啊，解答佢哋嗰啲問題啊，睇下點樣幫助佢哋喺呢方面嘅即係適應啊、焦慮啊咁各方面嘅擔憂咁咯。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個社區服務團隊其實喺呢個重建嘅階段係會起一個點樣嘅角色，提供邊一類型嘅服務俾咩人啊？ 而家暫時咧，即係我哋都係服務嘅對象都係啲住户啊咁樣嘅。咁應該但係詳細嘅情況咧，我暫時都未曾有好多資料掌握嘅。咁但係大致上都係服務一下啲即係住户，等佢哋即係可以喺各方面嘅問題可以適時咁樣解答佢哋啊。咁幫助佢哋睇下點樣可以提供邊方面嘅服務咁樣。 我見到咧，而家譬如講緊第一期咧，佢哋可以搬上去華景街嗰度誒嗰啲嘅公屋嘅單位咧，咁、那個數量上面咧就見到係可以符合到一 A 期啦，起碼其實就一定係夠噶啦咁。咁但係咧都有啲人咧就問啦，其實嗰個嘅大細係點啊？會唔會有啲人咧會出現大屋搬細屋啊？可唔可以詳細啲講下其實嗰個嘅譬如講緊第一期嗰度個搬遷嗰啲安排嘅詳細情況會係點樣咧？ 嗱，設計第一期華景街嗰啲接收屋邨嘅時候，我哋都會盡量將華景街嗰啲屋，即係嗰個單位嘅組合咧，就配合翻而家要受影響清拆影響華安樓、華樂樓嘅住户嗰啲居民嘅組合咁樣嘅。咁、當然你話會唔會有人變咗係大屋搬細屋？咁呢個我唔能夠排除嘅。因為而家嗰個情況就係、有可能有啲居民而家住緊嘅地方咧，係俾佢哋應該因為可能佢哋係好耐嘅住户啦，咁啊個住户嘅人數數目經過一段日子可能有啲改變，咁或者少咗人，咁所以佢搬過去嘅時候，我哋派翻一個適切啱佢個家庭。人數嗰個數目嘅單位俾佢住，咁呢個係有可能嘅。 所以其實就係、純粹因為佢哋個家庭嗰個嘅 size 細咗，所以先至會大屋搬細屋嘅啫。咁但係如果譬如一樣嘅同樣嘅家庭成員數目嘅話咧，佢就唔會出現呢個大搬細嘅情況，係咪咁嘅意思啊？ 應該大致上係咁，但係當然咧，就華富村落成嗰、那個時間係。早好多嘅，譬如60年代、70年代咁樣樣啦。咁而家我哋嗰個編配嗰啲，譬如一人二人啊、3至4人單位啊之類咧，咁你話同當年嗰個標準嚟講，會唔會有少少差距咧？咁有呢、這個有可能嘅，但係即係我哋都會跟翻我哋一向而家已經有嘅嗰個機制，咁因住就住嗰個家庭人數。咁嚟編配啲單位俾佢哋， 可唔可以講下個搬遷安排又點啦？我見到其實就大家都會有個嘅搬遷津貼嘅，咁啊大概譬如係點樣分啦？同埋如果真係唔想搬過去華景街嘅話，有啲乜嘢其他選項咧？ 嗱，搬遷津貼咧就我哋對於合資格嘅住户咧，我哋會有個搬遷津貼，幫助佢哋即係分擔下佢哋嘅搬遷開支咁樣。咁係睇佢哋住户嗰個人數，譬如由一人嘅住户咧，我哋嘅搬遷津貼大概係10,000到，其實係10,030，而至到6人或者以上嘅住户咧，我哋個津貼咧係大概32,000到咁樣啦。咁佢哋如果佢哋唔想去搬過去嘅話咧，咁譬如佢係單身嘅人士或者二人家庭咧。其實他們有一個選項，就是他們如果真的不想再搬入去公屋，他們可以選擇就是收取一些津貼的。如果一人的單身人士的津貼是大概78,500左右，如果二人家庭的津貼是大概是96,000左右上下。咁另外咧，仲有一個選項咧，就係對於所有受影響嘅住户，如果佢哋想搬入去佢哋選擇嘅區份嘅嗰啲翻新單位、公屋單位咧，咁喺資源許可同埋有資源嘅情況底下咧，我哋係會盡量安排嘅。咁呢個係即係佢哋如果仲想搬翻入去個即係公屋嘅單位嗰個安排啦。咁如果受影響嘅住户想買居者有其屋計劃底下或者係綠表自居計劃底下嘅嗰啲受資助出售房屋單位咧，咁佢哋亦都有優先嘅揀樓權嘅。 有冇評估過，即係可能有幾多人誒會唔搬過去嗰個嘅安置嘅安排嗰度，可能就寧願揀其他地方啦，或者好似你咁講話收一筆嘅津助啦，或者咧就去買綠表嘅，即係綠置居或者係居屋咧？ 呢方面我哋暂时冇呢啲数字吓，亦都我相信系未有评估过。 嗯，同埋咧，呢一度除咗系讲紧话即系搬迁嘅安排之外咧，其实譬如即系讲长者方面有冇一啲咩特别嘅帮手？系咪都系主要头先讲嗰个社区服务团队就系会帮佢哋手噶啦？已经 系冇错，应该系嘅。 好啊，咁我哋关注下商户方面嗰个嘅安排啊，其实嚟紧啊，佢哋嗰个处理又会系点咧？ 商户安排方面咧，就佢哋商户咧系会有一笔嘅嗰个特惠金系发放俾佢，不过当然系佢哋要系合资格啦。咁我哋嘅数字咧就见到咧受影响嘅商户系大应该系23户。咁佢哋可以收取到咧，即系嗱，咩叫合资格咧？就系佢哋而家交紧十足嘅租金，亦都系租紧嘅地方系喺一个有个定期嘅嗰个租期嘅嗰个租约底下系占用紧呢啲地方嘅。咁佢哋得到嗰个特惠金咧，就大概系佢哋而家现时交紧喺租约底下交紧嘅净额租金嘅嗰、那个15倍咁样啦。咁另外方面咧，受影响嘅租户，佢哋亦都有机会咧系可以参加房委会辖下街市档位嘅嗰啲受局限投标嘅机会。如果他们投标是成功呢，他们在新租约底下可以享有3个月的免租期。至于如果譬如有些租户他们有另外一些打算或者想法，那他们不参加这些投标机会的话呢，他们也可以可以收到一笔一次过的那个津贴，那那个替代津贴大概是10元5000元。 有冇话啲商户有几时之前就要迁出咁样噶？ 嗱，商户咧，我哋当然而家嘅租约，我哋依家宣布咗呢个清拆计划之后咧，佢哋嘅定期租约一满咗，我哋就唔会续约嘅。但系咧，就如果佢哋仲想喺原址继续经营佢哋嘅生意咧，咁我哋系可以即系批出一啲叫做我哋叫按月计嘅暂准证，咁等佢哋继续用嗰个地方。但系佢哋咧就只可以用到咧喺我哋嘅目标清空期，即系2027年嘅7月之前嘅2个月，即系大概系2027年5月份就应该要搬出噶啦。 好啊，咁而家咧，即系我见到，因为商场咧系第三期先至会做嗰个嘅搬迁嘅。咁其实而家一路喺度用紧个商场啦，会继续用啦。咁但系咧，啲居民又已经搬咗去其他地方。其实又预计佢哋嗰个即系之后，譬如个商户会唔会都可能少咗啲生意啊？亦或是其实佢哋搬咗去附近，譬如华景街，都依然系可以方便去翻翻去商场噶啦。 我哋而家喺租金方面，即系商户嘅租金方面嘅安排咧，我哋亦都系由今天开始系会将佢系即系冻结。咁但系咧，冻结之余咧，我哋每半年都会审议，即系审视呢啲租金一次嘅。咁到时就要睇睇到时检讨嘅时候，咁我哋觉得嗰阵时嘅租金应该系几多钱？ 嗯，即系可能有机会会系向下调嘅。 有機會，譬如如果真係即係生意少咗啊，因為有居民搬走咗，咁生意受咗啲影響，咁有機會向下調。但係如果譬如話搬咗個華景街嘅時候咧，都係一條街，即係隔離嘅啫嘛。咁亦都生意冇受影響，咁呢個檢討就要睇下到時覺得應該係保持不變啦，定係向下調咁咯。 華景街其實要翻去華富村嘅商場嘅話咧，其實嚟緊係會有一個點樣嘅方法嘅？有冇啲方便啲嘅方法㗎？ 咁我呢方面我暫時就冇呢個資料，我諗都要睇睇到時嗰、那個設計係點樣樣咯。 好啊，跟住咧都關心埋佢嗰個嘅交通嘅問題啊，即係都話預計咧重建之後多啲人去搬入呢個社區啦，即係咁佢嗰個交通嘅需要咧就可能係會多啲嘅咯喎。不過咧，即係之前喺度講話係咪做一個嘅港鐵嘅車站嗰陣時候，就係因為咧話個重鐵爬升能力有限啊，就放棄重鐵嘅。其實呢一度需唔需要譬如交通上面有啲乜嘢嘅配合，可以方便到你哋成個嘅重建計劃啊？ 我相信重建嘅计划，整个华富村咧都会有个大纲嘅规划咁样啦。到时咧，团队应该就同有关嘅政府部门啊、持份者都会即系重新睇下呢个地区嗰个交通网络应该系点样设计。咁至于港铁嗰度咧，我得到嘅消息，我都系知道就话港铁系有。即係佢係有計劃去將嗰個南港島線係伸延到去香港仔啊同華富村呢啲地區，咁相信華富村一個咁大嘅社區咧，都應該可能都會有個站喺嗰度嘅。咁嗰陣時就要睇下呢個站應該設喺邊個位置，咁大家方便啲居民喎。咁呢方面我暫時都未有資料嘅，不過就大概係咁上下啦個信息嘅。 最後咧，想問埋咧，之前有建房署有講過2022年嘅時候就話同古蹟辦咧協調係咪保育華富村一村商華富一村商場啦？咁其實你知唔知道個狀況會係點樣啊？而家 我知道咧，好多居民同埋委員都有即係覺得啦嚇關注咧，就係華富村呢個咁。多歷史，即係咁長歷史嘅一個屋村，都居民都有好多回憶啊，社區人士都係會有嘅。咁設計團隊都聽到呢啲意見嘅。咁我相信設計團隊喺設計嗰個新嘅華富村嘅時候，喺嗰啲公共地方啊或者商場啲地方咧，應該都會盡量係有一啲設計係會即係加翻入去呢啲元素，咁大家等大家有啲回憶啊咁樣，亦都睇翻大家當其時以前嘅歷史啊，個文化啊，咁呢啲元素應該都會考慮，亦都加入。 但係就唔會成座商場留低啦，係嘛？ 我呢暫時我就未有呢個資料，不過我相信都應該唔會咯。 好啊，多謝曬你，黃碧如，傾到呢度先啦。黃碧如咧就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嚟噶，咁亦都就住呢個題目啊，請嚟另一位嘉賓，有南區區議員黃才立喺度。早晨，黃才立。 系早晨啊，早晨啊，小姐，早晨。 有冇了解过街坊对于呢个重建嘅计划嗰个想法系点啊？ 其实一听到呢个叫做正正式式落实咗啦，咁其实啲居民就等咗好耐噶啦，由2014年正式公布，去到真系而家有啲好具体嘅搬迁行动啊，具体嘅安排嗰度，其实啲居民就有开心，亦都有啲即系有少少失望啦。咁其实最重要就系其实最。都等咗10年正式落實咗，其實啲居民都係覺得係要做呢個嘢，同埋都希望可以盡快搬遷得到啦。咁尤其而家嗰個情況就係先安排咗華安華樂呢兩座都係相對嚟講比較個樓齡比較耐啲嘅一啲嘅單位啦。咁其實啲居民都覺得係要盡快去搬嘅。咁當然即係其實係。當時公布了第一期的時候，其實我們說的是5座一起的，現在都叫做分開了，變成有個 1A 和 1B 的計劃，所以受影響的另外一個3座都有些居民都會覺得咁就都有少少失望嘅，這個真係因為始終尤其其中一座，譬如話窗樓嗰度嗰個結構真係比較嚴重啲嘅，嗰個出現問題，咁所以佢哋都希望可以加快到搬啊。咁呢個我哋希望可以喺呢度可以再房主嗰度再諗點樣去再加快到呢個工程搬遷個問題啦。另外就啲居民我哋琴日都喺街站都聽啲居民其實都好關心究竟係。點樣去具體即係譬如點樣去揀樓啊，同埋真係要有啲想買居屋嗰啲點樣做咧咁樣？咁知道琴日我哋房主都好快嘅，其實都派咗一個叫做清拆計劃嘅簡介個小冊子俾啲居民。咁都居民都開始睇緊啦，咁亦都開始了解入邊佢啲點樣解答啲居民點樣分配啊，點樣揀屋啊，所謂嘅四選一個調遷安排啊嗰啲，咁其實都入邊都有詳細解釋得到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始終一啲長者户啊，或者係一啲其他有啲少數族裔嘅朋友，咁其實都有問我哋，因為。派到上去嗰啲，暫時嚟講好似就未見有啲叫英文嘅，可能英文單張嗰啲就要去特別去民房署清拆組嗰邊去攞咁樣咯。咁呢個我哋都希望房署可以提供多少少協助呢方面啦。 啊，頭先黃碧如咧就話，即係嚟緊會有個社區服務團隊係去幫居民手噶。你嘅了解係點樣噶？仲有5分鐘。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啦，继续咧同南区区议员黄才立啊倾下咧华富村嘅重建计划。早晨啊，黄才立。 早晨啊，早晨啊，钟小姐，早晨。 头先你讲到咧，就话即系而家都系向紧啲居民咧，就系去解说咧个四拣一嘅方案啦。相信就系讲紧即系可能嗰个嘅搬迁去一个嘅譬如第一期咁样就去华景街嗰边啦，或者咧就系买六字居、买居屋，或者咧直接系一人住户啊、两人住户可以攞一个嘅搬迁嘅。如果唔搬過去嘅話，就可以攞一個嘅一筆過嘅津貼啦，甚或者咧就係唔搬過去就搬去其他嘅翻新公屋嘅，係咪呢個四揀一嘅組合而家都一路喺度即係向居民解説當中，佢哋有冇話啲取態偏向邊一方面多啲啊？ 就都解説緊，其實嘅大部分人都會係會選擇係去即係新落成嗰啲公屋嘅，即係華景街個項目嗰度嘅。咁當然即係其實佢哋因為再都會問得更加具體嘅，即係譬如話佢哋幾時真係實實在在真係可以去做揀屋啊，點樣揀屋法啊嗰啲，同埋就係話譬如有少部分就係話都想諗下搬去其他房委會轄下嗰啲其他地方啲公屋嗰度，究竟嗰個日期係幾時開始做到咧咁樣？咁呢啲都比較具體啦。再有一樣都居民都有關心嘅，譬如話譬如家户嗰啲問題啦，咁啊即係譬如一啲年長嘅朋友想加個仔女入嚟嘅，咁嗰個情況又點樣咧？咁樣咁呢啲好具體嘅嘢，咁其實都比較關心嘅。 嗯，咁佢哋對於譬如嗰個搬遷嘅津貼有啲安排又點樣諗咧？ 津貼嗰度其實一般嚟講，大部分人都覺得嘅都係根據翻個機制，都當然希望一人啊去到六人嗰啲單位，其實都係一萬至到三萬咧，呢個 range 喺度啦。咁其實相對嚟講，佢哋都會覺得可能會少咗啲啲啦。咁可以多少少當然最好啦。咁因為始終而家個成本都真係好貴，同埋一樣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始終我哋華富村咧，咁有啲年長嘅老友記喺度啦。咁佢而家原本可能係幾個家即係幾個屋企人喺度嘅，咁而家可能啲仔女大咗，要成家立室搬走咗，剩低佢哋一個喺度，咁但係可能佢有啲屋企一啲嘅家私啊、物資咧、啊，都仲係比較多少少喺度，咁可能喺呢方面搬遷可能會多少少，咁嗰啲津貼可能都如果著量多少少，當然佢哋會比較鬆動多少少嘅。 頭先咧同黃碧如傾嘅時候，佢又話即係譬如可能就好似你咁講啦，啲長者咧佢哋屋企人啊就成家立室搬咗出去，咁有機會咧剩翻譬如可能住户人數比較少嘅時候咧，佢就會出現個大屋搬細屋嘅狀況。咁大家有冇關注呢啲位咧？ 哦，呢、這個都係非常之關注嘅，啲居民都係打得比較多，都係尤其我哋即係長者或者係我哋華富村個結構啦，都有個露台啊，即係除咗我實質住嘅地方都有個露台喺度，咁其實佢感覺上都比較寬敞啊、開揚啲，咁所以佢哋都擔心大屋搬細屋個情況，其實都普遍嚟講都擔心呢啲嘢。當然嘅，其實係一人單位嗰啲或者二人單位嗰啲都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偏細少少啦。咁即係當然去到三人單位嗰啲就 OK 嘅，其實佢哋都接受嘅。 你仲有冇收到其實居民可能仲有咩其他嘅憂慮啊？可能需要呢段時間解決嘅？ 佢主要都是尤其我哋見到一啲長者咧，其實頭先你都講到一個叫房署有個社區服務團隊嗰啲啦，嗰啲嗰個其實都佢哋都希望可以即係加快到投入服務啦，同埋嗰個清拆組嗰度嗰個辦事處嗰度嗰個開始即係服務翻我哋相關一啲受清拆影響嘅華安華樂樓嗰啲居民可以即係盡快俾到佢可以有個直接嘅查詢呢方面啦。咁另外一樣嘢即係可能去上門即係協助一啲居民嗰啲。咁其實我覺得房署都可以連同翻我哋關愛隊啦，因為我自己都係我哋而家受影響個叫華富南啦。咁華富南關愛隊，我自己都係關愛隊隊長，其實都可以協助下我哋呢方面即係提供多啲資訊啊，或者佢哋一啲支援嘅嘢，咁我哋都係可以額外幫到手嘅呢、這個。 其實商户方面有冇一啲嘅憂慮咧？ 商户嗰度其實佢哋都睇翻嗰啲有關嘅啲津貼啊，同埋個搬遷安排嘅。咁商户其實主要都係擔心將來即係有部分其實都想繼續經營嘅，咁就係、是。 搬去新嗰度，究竟具體嘅安排點樣呢？咁因為睇翻佢嘅提供嘅資料，咁其實就大概提供到1200平方米嘅商業嘅鋪位啦。咁其實具體嗰啲安排點樣啊？嗰、那個價格係點樣？其實佢哋商户都想即係多方面嘅資訊可以俾到佢哋啦，等佢哋安排下將來佢係咪繼續營業定係點樣咯？ 嗯，嚟有兩個咧，即係關於佢哋之後重建之後嘅問題，都比較多人關心，就係因為個屋邨咧都係落成嘅時間咧比較長啦。咁喺嗰度咧嗰個社區啊，之後點樣去連結翻呢一班人啊？同埋咧個交通需求重建之後有冇即係額外，譬如需要啲乜嘢交通配套咧？呢度？ 嗯，咁其實我因為始終我自己都係喺呢度都接近20年啦，其實即係真係好似一家人嗰個感覺，因為華富村嗰個鄰里關係啊，同埋即係嗰個社區嗰度咧，因為即係我哋有好多空間啊，社區空間都比較好，咁所以大家容易落到嚟聚啊，咁其實呢個即係我覺得真係大家都好關心呢樣嘢嘅，咁其實搬咗去新嘅地方，即係譬如我哋叫第一 A 期嗰度咧，去到華景街嗰邊，其實都係下面嗰個空間其實都相對嚟講係會縮窄咗啲嘅，因為即係整個搬遷安排嚟講，佢講翻最早期，其實我哋成個叫做面積其實都縮細咗5公頃啦。當年嗰時候，即係由一早提出個計劃，到最後有啲唔同嘅聲音，又有反對聲音咁樣，咁變咗成個重建面積都縮細咗，咁變咗咧，其實喺嗰個空間方面，我都覺得係即係俾居民個嘅即係。可以聚埋一齊個空間嗰呢方面咧，我覺得即係喺呢方面可以提供多少少咁另外一樣嘢，譬如話我哋一啲叫做 NGO 嘅組織啦，咁其實呢方面都喺譬如第一期啊，咁啊呢啲方面都可以早少少繼續提供服務。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一啲嘅日常嘅社區配套啦，包括即係商場啊咁樣即係。頭先我都聽到嘅，即係黃碧如主席都講一樣嘢，即係一村商場，即係而家其實我哋叫一村二村商場啦，咁主要都係一村商場提供一啲基本嘅日常生活所需。其實二村商場嗰度其實都即係如果可以睇到，其實都見咗個好多商鋪都有啲丟空嘅情況。其實嗰度就提供嘅服務都比較唔係好足夠啦。咁成日居民如果因為我哋第一期。調咗上常村嘛，叫二村嘅商場嗰度，咁嗰度其實就對居民嚟講都覺得日常生活都唔係太方便咯，可能佢都要搭車去到香港仔，或者去到其他地方，或者再行落去一村商場嗰邊去買日常用品嗰啲咁樣。 好啊，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啱啱就同南區區議員黃才立咧就講到南區啊華富村嗰個嘅重建發展嘅。咁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1。呢一節咧又同大家繼續去關心一下就係消委會啊，尋日嘅一啲公佈啊。咁啊，佢哋就做咗好幾項唔同嘅調查啦，包括咧就係做到係手機、耳機嗰啲品牌咧，如果佢哋之後要做一個嘅維修或者延長保用嘅嗰啲計劃。咧究竟系点啦？亦都咧就有睇到咧，就系嗰啲小朋友啊、婴儿用嘅嗰啲奶嘴啦，究竟咁安全啦？同埋咧就系有一个几有趣，讲到咧就系喺而家咧，我哋去银行嗰度嘅时候咧，佢用啲柜位啊，有冇用一啲长者优先嘅柜位嘅咧？咁大家平时去银行嗰度去排队嘅时候，个体验系点样咧？如果有啲长者优先柜位，你哋又觉得系咪帮到你手咧？或者会唔会有？令到你可能等慢咗、等耐咗咧，可以打嚟18721咧，讲下你嘅意见嘅。电话旁边咧就揾嚟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啦。早晨，黄凤娴。 早晨，张凤平。 早晨啊，我觉得呢个几有趣，讲揾理财银发理财啊这个嘅状况。其实你哋点解会即系特别去关注到系咪需要一啲长者嘅优先柜位咧？ 其實咧講翻個背景，點解我哋會做呢個研究先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去到2046年嗰陣時咧，香港嗰個人口老化咧，就已經將香港嘅人口到時咧有36% 咧，都會係屬於係長者噶啦。咁但係亦都係睇到呢一個長者，佢哋都係有呢一個理財嗰個嘅需要。咁但係亦都係金融嗰方面咧，亦都而家成日都講話要用一個金融科技噶啦。咁究竟個而家就算香港已經有做得唔差嘅，即係已經係有一定嘅措施咧去照顧啲長者，但係咪足夠咧？咁所以我哋做咗呢個研究。咁我呢個研究咧就係訪問咗我哋17個智齡消費教育大師。 對消保嗰個權益係比較熟悉嘅長者啦，就是、問翻佢分享翻啦，佢哋自己本身啦，同埋身邊朋友啦，佢哋理財即係用銀行服務嗰方面嗰個經驗。咁我哋都知道我哋分幾組嘅，一種咧就係傳統組別，即係話咧我真係習慣咗傳統嘅銀行服務嘅啫。第二咧，亦都有啲咧就已經係對金融科技都有少少認識，不過都未係好熟悉。咁而最嬲尾一組咧，就係佢積極學習嘅。咁啊，去問翻佢哋嗰個嘅個感覺係點啦？咁大體上邊咧有幾個重點啦，我想講一講嘅。咁首先第一咧就係紅寶仔，因為咧其實我諗年輕人咧就唔知咩叫紅寶仔。咁但係咧就係好多長者咧就係細個嗰陣時或者去到咁上一年紀嗰陣時啦，都係咧好有習慣咧，就係攞住本紅寶仔咧就去打寶。就係、是、去睇翻咧，究竟佢嗰個銀行裏面有幾多錢啦，啲交易每一個嘅記錄係點樣啦。咁但係咧，我哋發現咧就有十間銀行咧仍然即係我哋一日都睇咗十間銀行啦，佢哋仍然都會係會俾紅寶仔嘅服務俾長者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因為佢哋慢慢慢慢已經係淡出呢一個服務啦，可以講話。咁但係咧有啲咧有一間咧就係話，淨係而家嘅客先有嗰只新客就唔可以嘅啦，只可以收月結單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就係話，若果你唔見咗紅寶仔嘅話咧，就你一定要開個新嘅户口啦。咁啊，舊嗰個咧就冇咗噶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啲會免費補發嘅。咁但係咧，你個銀行號碼咧亦都係會變更。咁另外咧有六間咧就話我都會要收翻一個保領費。咁但係對個長者嚟講就係、是、我真係好需要個紅寶仔啊嘛。咁如果你連個銀行户碼號碼都幫我改咗嘅話咧，咁即係等於開個另外一個新嘅帳户。其實對佢好多其他嘅安排咧都係會受影響嘅。咁同埋若果係淨係而家客者先有，咁即係將來係冇嘅話咧，咁就住一啲長者想去嗰間銀行去開户口嘅話咧，咁可能咧都會係一個考慮。咁所以我哋覺得咧，若果係真係可以嘅話咧，都係繼續去提供一個紅寶仔嘅服務俾啲長者啦。咁另外，如果真係若果唔再提供嘅話咧，另外一個我哋嘅建議咧，就係嗰、那個大字體嗰個嘅月結單啊，因為之後我哋收嘅只係月結單啊嘛。咁但係而家啲月結單大家睇到咧，個字體好細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咧，就係、是、跟翻外國嘅一啲嘅做法啦，或者建議啦，就係比視力比較差嘅長者咧，可以容易啲閱讀佢哋嘅月結單咧，就提供一啲可以俾佢哋申請咧叫特大字體嘅月結單咯。 呢、這個就主要係集中就係睇究竟佢哋點樣去了解自己個人嘅財務嘅嗰個狀況嘅時候咧，即係譬如紅寶仔啊，或者月結單啊。咁但係我見，譬如真係實體去用一啲銀行嘅服務嗰陣時咧，就消委會嘅建議就係其實係咪可以做一啲嘅即係長者優先計劃？呢度係咪亦都可能觀察到佢哋去使用嘅時候有啲咩狀況嘅咧？ 系啊，其实我哋有几个建议嘅。咁啊，第二个建议咧，就是、我哋觉得都可以增加呢个长者优先柜位，同埋嗰个攞飞系统啊。因为如果你叫佢哋排队嘅话咧，佢哋真系企喺度，有时大排长龙咧都好辛苦噶嘛。咁我哋都睇到咧有个好处咧，就是、有九间银行咧已经逐步用呢、這、一个我哋叫做飞仔啦吓、啊，就系将取票系统啦，就将啲客去分流，咁啲长者就唔使企咁耐啦。咁但系我哋都有啲加强嘅建议嘅，就系、是、你其他嗰啲银行希望都陆陆续续就系去用呢一个分流嘅方式啦。咁另外咧就系喺嗰啲铺头嗰度啦吓，即系啲银行嗰个嘅中心嗰度咧，都系有多啲嘅座位去俾啲长者去坐。咁啊呢一样嘢如果可以逐步去扩大喺全线银行嘅话咧，更加好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其實當啲長者去揾銀行嗰陣時咧，係發現其實我哋有時即係就算我哋自己去揾咧，都會有點而混亂嘅，因為喺網上面去睇嘅話咧，都唔知道有邊一間分行係純粹自助，邊一啲咧就係有人去服務佢。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建議咧，就係、是、當啲銀行去羅列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分行嗰陣時咧，都應該講到明邊一啲係自助銀行自助嘅啫，邊一啲咧就係有人去服務，同埋有冇一個長者嘅專用櫃位，同埋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就係、是、一啲大嘅分行或者係甚至乎係全線咧，有長者專屬嘅櫃位嘅話咧，咁啊會更加可以幫到佢哋啦。 我見到電話熱線方面都有一個嘅建議喎，呢、這個頭點啊？ 係啊係啊，俾我講埋一樣嘢，就係、是、個自動櫃員機先。原來長者咧係好擔心咧，就係嗰啲嘅自動櫃員機咧喺度街嗰度，佢哋情願行入去間鋪頭中心嗰度咧，即係可以有道門去擋下，然後先去攞錢嘅。咁、因為原來佢哋喺街嗰度去攞錢咧，佢哋好擔好多時擔心反光啦，佢哋手腳慢啦，又驚俾人哋搶佢錢啦。咁佢個安全嗰方面咧，佢哋都好有擔心嘅。咁所以我覺得咧，當銀行去選址呢啲自動櫃員機嗰陣時咧，都考慮埋長者嗰個安全顧慮。咁而最嬲尾咧，就係、是、我哋都係會覺得要設立一個長者服務專線嘅，因為好多時佢哋自己撳咧，佢哋要撳好耐先撳到。有時打電話亦都要等好耐，佢哋先至可以打到。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呢啲流程咧就可以簡化，同埋如果有一個專線去俾個長者去服務佢哋，同埋跟應住佢哋嗰個嘅。對理財嗰個嘅認識咧，去幫佢哋嘅話咧，我哋就會覺得係更加好啲啦。咁仲有咧，就係嗰啲如果佢哋真係要用嗰個網上理財嘅話咧，嗰啲嘅語音認證啊，又或者好多識別嘅技術咧，咁其實希望都可以用一啲好啲嘅方法去教育佢哋，同埋點樣去用簡化佢哋咧，去幫佢哋可以真係適應到呢一個電子理財咯。 嗯，譬如而家咧，咪有一啲嘅電話熱線，你打咗上去之後咧，佢仲會話要 send 翻一個嘅認證碼俾你去你嘅電話，跟住叫你再講出嚟嘅。咁呢啲對長者嚟講有冇研究過？其實方唔方便對佢哋嚟講？ 每一種嘅識別功能咧，我哋未有咁仔細去睇究竟邊一樣嘢佢哋覺得係比較好啲。咁但係整體嚟講咧，佢哋嗰個嘅體驗咧，因為佢哋有一班人都試去學習噶嘛，佢哋都覺得唔容易去學習嘅，因為始終呢啲嘅智能技術咧，去可能去博到唔同嘅服務，因為有啲我哋叫幾層嘅認證啦嚇，佢哋係未必咁認識可以點樣去做法。咁所以一方面咧，我哋就會覺得要教育佢哋啦，但另外一方面咧，就是、我哋都希望咧，就係、是、如果有一啲嘅客户服務嗰個嘅功能啦。可以俾長者去跳過一啲嘅錄音嘅目錄，直接可以同呢一個客户服務員聯絡，又或者係用加強嘅教育去幫佢哋，即係認識點樣去用呢一個網上嘅理財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咧都係會幫到呢個長者咯，因為終有一日佢哋都好希望自己可以自己去，咁但係若果當佢學習嗰陣時已經。自己點都搞唔掂噶啦，咁我會覺得，不論係分行又或者係其他唔同嘅一啲嘅項目計劃，都應該係從旁指導佢哋，等佢哋可以逐漸適應呢一啲嘅新嘅科技咯。 嗯，剩翻三四分鐘咧，都想關注埋即係個手機耳機啊嗰個售後保養維修嗰度。我見你哋咧做緊，譬如六個手機品牌啦，十一個耳機品牌咧，嗰啲售後保養啊、延長保養啊，同埋保養期以外嘅個維修範圍同收費等等咧，其實都見到每個品牌都好似自成一格，有自己嘅嗰一套噶。你哋系咪呢方面有啲咩建议可以俾翻，即系消费者容易啲，可以系去做到一个售后嘅服务，去做到保养？ 嗱，我谂个建议咧，唔净止系个消费者嘅，因为个消费者其实当你买一部手机耳机，其实佢哋个价钱都真系一点都唔平，最平都其实可能都要二三千蚊一部嘅手机，最贵可能去到萬几蚊。咁但系咧，我哋今次嘅发现咧，就系、是就算系一啲好贵嘅品牌嘅手机都好啦吓，其实同所有嘅手機嘅品牌咧，都係講緊一年嗰個嘅保養服務。咁同埋咧，就係、是、之後咧，有啲係會有延長保養計劃啦，但係亦都有啲咧係冇。咁同埋咧，亦都有品牌咧，就是、要求個消費者，當你去買嗰個手機嗰一刻，你就要決定去買唔買呢個延長保養計劃啦。咁我覺得喺嗰、那個個彈性度嗰度亦都唔係咁理想啦。咁仲有咧，就算你話你有呢一個保養都好啦嚇。咁但係咧，當佢個損壞若果係佢哋認為係屬於一個人為嘅因素咧而導致嘅損壞咧，佢哋咧都係唔會包嘅。咁我哋好多時喺我哋過往嘅投訴嘅個案裏面咧，就不少消費者就會覺得我係正常用部機，冇整刻意地去濫用佢。咁但係咧去到整嗰陣時咧，都話係人為嘅因素咧就唔包咁啊。但係因為啲維修費好貴嘅，你爆咗 mon 啊，又或者係滲咗水啊咁樣啦，其實你真係隨時要用幾千蚊去換嗰啲零件啊咁。咁所以咧，啲消費者都係會覺得喺呢一方面咧係嗰個爭議都係會比較大。咁我哋個建議咧，其實係當我哋去宏觀其他地方佢哋嗰個維修保養嗰個嘅維修權啦嚇，因為呢一個題目咧都係全球關注嘅議題嚟嘅。咁我哋都會睇到咧，若果係有一啲嘅指定嘅措施，又或者係法例去 去要求嗰個廠商係提供一啲好啲嘅售後服務嘅話咧，其實對個消費者嘅保障咧，亦都係會比較大啲啦。咁同埋咧，對嗰個可持續發展，即係可持續消費呢一個嘅支持咧，亦都係可以支援到咯。 嗯，譬如類似如果真係有啲咁樣嘅政策嘅話，會係點啊？即係限制佢哋一定要係兩年保養，定係可以之後先再加個延長保養，定係咩方向嘅？通常？ 其實舉幾個例子啦，譬如話歐盟啦，佢嗰個維修保養嗰方面咧，佢都已經係要求咗嗰個嘅廠商喺一啲平板電腦同埋嗰個手機呢一啲比較貴啲嘅電子嘅產品啦嚇，佢已經係要求咧，佢一定要有七年嗰個嘅零件嗰方面嗰個嘅儲存啦，去幫嗰個消費者咧就係可以就算用耐咗之後咧，佢都唔會因為話冇零件咧。就因為咁就需要去換機啦。咁譬如話澳洲咁樣啦，佢亦都係要求咧個品質保證咧就係保即係叫保質期啦，都起碼有兩年。咁我覺得香港只得一年咧係比較短啲，咁我哋都會繼續去倡議咧，希望喺香港嗰度咧，都可以享有多啲嘅維修保養嘅服務。 多謝曬黃鳳賢。 2024年3月15日，华富村重建首阶段迁至华安楼及华乐楼，共895户。打鼓岭货车司机被木材击中头部，当场死亡。劳工处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委员会完成审议修正案，今天向内会口头报告。SpaceX 新一代火箭星舰第二级飞船再入大气层时失去联系。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头先咧嗰次就同到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啊，就讲到咧消委会最新嘅一啲调查啦，包括咧就讲到手机啊嗰个嘅售后嘅保用维修究竟系点样？其实而家行紧地喺街度买部电话，可能都几千蚊啊，甚至乎过万添嘅。咁但系大家有冇关注，譬如嗰个嘅售后服务啊，嗰个嘅维修系点样嘅咧？咁佢哋嗰个调查咧就发现，其实都几不一。咁有一啲咧，可能就係一年啊嘅維修啦，咁甚至乎有啲咧就講話，其實個零件啊，可能咧都只係會保擺喺度儲存兩年嘅啫，跟住再有零件要需要去維修嘅話咧，咁就大家都唔知道究竟可以點做噶啦。你哋有冇啲咁樣嘅經驗嘅咧？即係嗰個電話可能過咗兩年之後開始壞壞地，然後拎去整，其實仲係用一啲點樣嘅方法咧？貴唔貴咧？你覺得好似黃鳳賢咁講話，係咪參考下其他地方要有一啲嘅相關的立法咧，會唔會可以容易啲保障到大家咧？可以打嚟18723一咧，講下你哋嘅嗰個想法嘅。咁同埋佢都有講到咧，就係譬如長者嘅銀行嘅櫃位係咪一個專用嘅櫃位啦？或者咧，原來咧自動櫃員機咧，若然長者係喺街嗰度撳錢嘅話咧，會好大心理負擔嘅喎。你哋有冇同感咧？可以打嚟18723一講一講嘅。咁但係呢一節咧就同大家講下其他嘅話題啦，講下 NBA 啊。其實咧就係籃球嘅。博彩方面咧，其實香港而家就未合法噶。不過咧，就都見到喺尋日啊，有報章嘅專訪啦，專訪到係馬會嘅行政總裁嘅時候咧，就都留意啊。其實喺香港咧，真係非法地參與講緊賭博嘅咧，都有唔少。如果淨係話講經常賭籃球咧，可能都10萬至15萬人嘅。咁其實都有咁多人係即係對於一啲籃球嘅賽事有興趣，仲會去賭嘅話，佢就即係都有。建議啦，係咪可以納入埋去一個合法嘅範圍入邊咧？咁大家又點睇咧？係咪有咁大嘅需求咧？籃球方面，你哋覺得啊，即係要去賭波，除咗係足球之外，賭埋籃球，你哋又覺得合唔合適咧？都可以打你18723一嘅。至於講呢個話題咧，我哋就請嚟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早晨，劉國勳。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頭先都講啦，即係見到馬會嗰邊嘅講法就話，即係非法地去賭籃球嘅啦，可能都有10萬至15萬人啊。你哋個觀察係點咧？大家係咪都即係真係中意，譬如賭 NBA 咁樣嘅咧？ 事實上咧，而家雖然即係香港博彩係一定，例如賽馬或者足球係規範啦，咁但係外圍賭博咧，其實都係 多嘅，咁特別係而家外圍賭博透過網上或者唔同形式咧，其實都好容易去接觸得到啊。咁而家即係根據一啲嘅調查啦，網上非法賭博嘅人咧都有50多万嘅，咁呢個位數都不少啦。咁相信裏面當然啦，佢可能唔單止係賭籃球嘅，咁亦都有賭足球啊、賽馬等等啦。咁但係如果我哋都睇翻，可能而家嗱，例如澳門係合法賭籃球嘅，佢有足球同籃球嘅。咁籃球嘅博彩咧，其實通常係佔足球嘅博彩嘅投注額一半有多啦。咁呢一部分，咁我諗即係其實10-15万，咁呢個都係一個合適嘅估算數字嚟嘅，都係一個。 我见你其实就预算案之前就已经倡议啦，民建联咧就有倡议，希望咧马会可以开设埋篮球博彩嘅。其实系即系多人赌就唔等于就大家要去将合法噶嘛。咁但系你哋个理据系啲咩咧？ 事实上我哋嘅理解同政府规范赌博嗰个理据系接近嘅。政府当年去即系规范足球博彩嘅时候，都系留意得到。是当可能一个即係对赌博嘅需求係持续即係加大嘅时候，但係只係能够透过可能非法嘅外围去满足，而透过執法去打击亦都係唔能够圆满解决嘅时候呢，政府会考虑規範咗佢嘅。咁而我哋都睇得到其实而家喺即係篮球呢一啲亦都係其实係个需求係持续上升嘅。咁但係因为香港冇一个合法嘅渠道去赌啦，咁佢只能够系透过即系一啲外围或者非法嘅组织去赌，咁亦都能去打击得到嘅时候咧，咁所以我哋建议，与其系即系冇网管，不如有啲监管，因为坦白咁讲，非法嘅即系外围嘅赌博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一啲嘅非法组织去即系去经营啊，或者其实系唔合法嘅，咁唔单止系可能会令到一啲嘅賭徒，即係去賭嘅人咧，係會係透過賒借去賭博或者係即係沉迷啦。咁而亦都會有機會咧，因為一個幾大嘅肥豬肉啦，亦都會衍生到其他嘅犯罪行為，因為唔少嘅外圍莊家或者非法組織，大家可能都瞄住呢一嚿錢噶嘛。咁會可能衍生到其他嘅犯罪行為，咁社會嘅代價都幾高嘅。咁所以而家咁嘅經濟狀況，我覺得既然是即係有咁嘅需求，亦都係冇一個監管，咁不如係透過規範個博彩。事實上而家咧同2003年去規範足球博彩個背景都幾似嘅。當時2003年規範博彩嘅時候，亦都啱啱經歷過沙士之後，個經濟亦都係一般般啦。咁而家我哋經歷過新冠疫情，咁經濟啱啱開始恢復，亦都係即係唔係即係咁理想嘅時候咧，咁我諗其實個背景比較接近，都係時候可以提出呢一樣嘢咯。 其實咧我見就馬會嗰方面去講嘅話，如果真係要去做咧，其實有啲基本設施要做嘅。咁但係而家當然就冇就水過啦。咁但係咧，即係譬如做啲場外嘅科技嗰啲功夫，佢話去複雜嘅喎，都要即係額外要投放一啲資金先至可以做到。喺呢度嘅話，其實你冇了解過，即係真係要做起上嚟喺一啲嘅實際操作上面，可能個程序要係點樣啊？政府有幾多嘅資源要係可能要幫手去做啊？定係其實佢又可能坐等嗰個博彩税嘅收入啊？定係點樣嘅咧？ 我諗其實當然啦，你要做有配套啦。咁兩部分啦，第一部分可能喺而家嗰啲投注站，咁你第一你要培訓嗰啲人手，因為而家嗰啲投注站嗰啲職員其實只係識得可能賽馬又好，或者係足球啦。咁如果你要增加一啲新嘅項目，可能要再培訓啦。另外喺場外嗰啲投注個設施亦都可能要更新啦，等等啦。咁我自己睇翻相關嘅報道，咁馬會主席係表示可能要10-20亿左右啦。咁但係事實上其實呢啲賭博其實而家係可以分兩部分，一部分係即係場投注站啦。另一部分是網上，事實上你睇翻足球都好咧，其實而家大部分都係透過網上面嘅博彩嘅，咁所以其實網上面嗰部分咧，我相信係會容易去處理先嘅，可能即係寫個程式，而坊間亦都可以比較多嘅參考啦。咁所以如果係即係做咗程式出嚟嘅時候咧，可以即係先推動咗網上面嗰個 博彩先。咁所以呢一度我覺得即係技術嘅問題啫，唔一定係可能即係要同步去進行，可能有部分可以先行先都得嘅。 嗯，所以其实可能头先你咁样讲嘅话，技术就已经系分咗系网上啦，同埋真系去到投注站啦。如果投注站嘅话，可能仲有个人手嘅安排要去处理啦。 系啊，你因为你仲有人手划碑或者电话投注等等噶嘛，有机会系嘛？ 系咯，咁所以其实都呢度牵涉紧，即系都相当大嘅投入喺度啦。其實呢度有冇一啲嘅數要計嘅咧？因為就算我哋講話如果係我見你預算案之前有咁嘅倡議，應該可能都希望喺個税收方面咧有一啲嘅進帳啦。咁但係馬會嗰度要去交嘅話，其實都係好在乎我哋究竟係打幾重嘅税嘅，即係咁樣。呢度有冇實際計過條數之後，其實可以為政府真係如果開徵咗，譬如開埋籃球都可以博彩啦。其实会加到多少收入呢？ 事实上呢，其实有关的税本都有监管的，例如足球为例，其实根据博彩税条例，其实他们无利的50%、何谓无利，其实就是那个投注额，就是再扣减那个派彩的差额，那这个就是一个无利了。那如果我假设就是其实篮球和足球一样都是用无利率的50%啦，咁根據翻2022-23年度足球嗰個投注額1500多億，咁佢為政府可能帶嚟最後尾其實過百億嘅收入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其實籃球如果跟參考翻澳門嗰啲數字其實都係會可能有即係預計有機會800億左右嘅金額啦。咁當然如果係早期，即係頭先所講啦，未必所有嘅配套係齊全嘅時候，咁個金額會略低。咁但係相信嗰度都可以帶嚟即係30-50億嘅額外收入，係俾到即係政府嘅。 嗯，其實點樣做啊？可能先至真係可以叫做 secure 到，真係攞到呢一嚿錢。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按照估算咧，就係香港都有部分嘅人係會係去見到佢哋可能係非法地去賭籃球啦。咁但係呢一班人點樣將佢哋可以真係就撥翻落去，就一個嘅規範化，肯喺你嗰個嘅系統底下去進行博彩咧？其實呢度都係咪有冇一啲參考嘅過往嘅例子咧？ 其实过去经验香港本身都有啦，即系点样透过可能喺2003年嘅时候规范咗足球博彩，咁喺外围嘅时候会带翻一啲人落去规范博彩。始终即系外围嘅非法博彩咧，其实个风险系大好多。第一就系可能因为佢有啲可以笃手指啦，咁其实你可能会越赌越大，咁会即系随时输身家兼欠一身债啦。咁第二就系、是、其实。外圍其實亦都有個風險，你可能贏咗比較多嘅時候，你唔知嗰個外圍會唔會即係走佬或者點噶嘛？咁同埋其實外圍個賠率亦都可能有啲係有上限嘅，咁所以即係加上係非法啦，咁即係係會犯法嘅，咁所以亦都會有唔少人其實如果係有得選擇，佢肯定係寧願係選擇一個規範嘅博彩嘅，對於大部分嘅市民嚟講。 係點解都會問得好仔細呢？其實大家都會有個擔心，亦都係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話都有保留嘅對呢件事，因為咧就會向個社會發放一個錯誤嘅信息，以為咧政府唔夠錢咧，咁就唔介意市民參與賭博啦。咁亦都有啲人即係會擔心啦，如果再開多一啲可以賭嘅範疇，會唔會都變相鼓勵博彩咧？咁呢一樣嘢即係鼓勵博彩同埋頭先講緊話打擊外圍呢兩樣，係咪可能打擊多啲個外圍就已經可以唔使去開多一樣嘅賭錢嘅方法嚟到去鼓勵博彩，即係有啲推論係咁樣去講噶嘛？你覺得咧？ 我認同㗎。如果你能夠即係有效地打擊所有外圍嘅話，咁當然唔需要即係透過博彩啦，即係啱啱規範博彩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係點樣去打擊？坦白咁講，就算我而家去講而家好多網上嘅非法賭博嘅平台，究竟政府掌握到幾多？日常係打擊到幾多咧？我夠膽咁講，如果一個青年嘅朋友，佢今天如果想接觸非法博彩，其實佢隨時有部電腦喺身邊咧，就已經可以接觸得到噶啦。咁呢個係對於即係過去可能喺一啲外圍嘅可能一啲固定嘅地點或者係即係嗰啲收攬收數站嗰啲咧，其實個難度係大咗好多嘅。 坦白咁講，我哋國家都其實唔鼓勵博彩啦，啱唔啱？咁你睇翻國家嘅體育彩票裏面咧，都有籃球、博彩啊、足球嘅項目喺裏面嘅。咁所以我相信其實即係如果真係能夠打擊得到，咁我肯定全力支持政府係打擊得曬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正如點解當年要規範足球博彩，就是、因為有一啲嘅賭博需求係持續係增加嘅時候，真係透過打擊外圍係做唔到嘅時候。你嗰個需求係社會上面要滿足㗎嘛，咁佢滿足係點啊？咪走去非法途徑去滿足囉。咁所以我哋作為做公共政策又好，或者去睇住整體，有時都係可能兩害取其輕、兼且即係規範博彩之外，對市民有咗保障，有節制嘅博彩，咁另外有關嘅税收亦都可以為政府增加收入，同埋過去例如獎券基金立彩都好，都可以為社會是做一些嘅即系公益嘅事业嘅。 好啊，多谢晒你，刘国芬，同你倾到呢度啦。刘国芬咧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啊，讲到个话题咧就系因为都见到个香港非法外围赌博嘅情况咧，特别篮球博彩方面啦，睇紧咧可唔可以咧将呢一个嘅篮球博彩咧都规范化？你哋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咧，发表你嘅意见嘅。我哋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一转头啊，新闻之后会继续有千禧年代嘅。而家咧，我哋先休息一阵。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继续同大家分享罗洛贤博士有关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嘅著作《再现岭南》。喺我读书嘅时候，已经对岭南呢两个字印象深刻。学校嘅名字中就有岭南两个字。当时听唔同老师讲解岭南嘅定义，似乎大家都认为岭南系一个不变之名，有一个理所当然同埋普遍接受嘅定义。例如，会讲秦朝开五岭，又或者唐宋时间的中原人南迁，又会提到岭南和珠江流域的关系等等。 再现岭南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清楚地描述了岭南文化地理环境的独特性，以及岭南文化和香港之间的关系。然后书入面进一步解释了岭南文化为什么在了解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一带，拥有绵延的海岸线，而且同南洋地区极为接近，因此亦都成为中国南方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岭南文化拥有独特的海洋性质，这一点就同时见到岭南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特色。 又例如岭南地区位于南方，大部分属于亚热带地区，天气较为炎热多雨，因此出现了所谓瘴气的治病观念。就是这样，能够解毒的凉茶或者用以驱除瘟疫的习俗，例如舞火龙，在岭南文化里面就流行起上来了。这一些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解说。认真了解岭南文化确实是认识香港文化的重要一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桥梁去了解本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传承脉络，定必更有实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再现岭南》，作者罗洛贤，由中华书局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市建局公布将开展洗衣街花墟道重建计划，地盘总面积大约29315平方米，包括六个地盘，其中五个地盘的界线毗连现有楼宇，范围涉及园艺街和花墟道一带。另外一个地盘界线毗邻洗衣街、界限街、旺角大球场和花墟道。警方将颁发好市民奖给80名市民，最年长的得奖人是一名84岁女士，她协助警方拘捕电话诈骗案的疑犯。

行動所謂槍技咧，都係自古以嚟好久好耐嘅歷史。槍技我諗都係禁唔到嘅。點解我哋又唔可以健康咁樣合法化去咧？外國都有槍技合法化嘅喎。 哦，好。 係嘛？健康嘅同埋有收入嘅都可以賭博，可以控制得到，控制得到。仲有就係賭博累到人哋家散人亡，即係家庭慘劇一件都嫌多。我哋大家系咪真系想再见到呢？ 明白。 中国内地有唔代表我哋要有好嘅，我哋一定要学；唔好嘅，我哋香港系咪真系要学呢？大家深思一下啦，唔好话企喺道德高地嚟谂嘢。香烟都可以合法化啦，你咁样讲可以。 好，多謝曬黃生嘅意見啊！咁啊，講到咧，即係其實係咪所有管制唔到嘅都要合法化嘅咧？咁其實而家譬如講例子嚟講啦，講煙咧，其實喺香港咧都真係可以自由買賣嘅。不過咧，當然啦，都一路喺度講緊就係係咪加税令到大家咧可以食少啲啦？咁啊，大家有啲咩意見咧，可以繼續同我哋分享一下嘅8-7-2-3-1。咁但係咧呢一節同大家講下另外一個嘅新聞啊。咁就有一單嘅事故，工業意外啦。尋日咧喺打鼓嶺文錦道有一間木行發生咗致命嘅工業意外嘅。咁中午時分咧，貨車司機佢卸個木材嘅期間咧，總共咧就係有一個1.7吨重嘅木方啊，就係擲咗落嚟，佢咧司機咧就被擊中致死嘅。咁佢死者嘅細佬咧就批評啊僱主話事後咧就冇去到場了解啦，不負責任咁樣。咁尋日都見到就係勞工處咧都有出到新聞稿話高度關注呢一個事件嘅。咁而家咧就話係勞工處咧已經向有關嘅東主同埋僱主發出咗暫時停工通知書，停止他們在貨車上進行裝卸木材的工作，直至到信納他們已經採取了措施消除有關的危害才可以復工。其實那個狀況是怎樣呢？還有即貨車司機要幫忙去卸載一些木材，究竟是否一個合適的做法來的呢？有沒有需要相關的培訓呢？還有一個人做又是否一個合適的做法呢？我們請來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謝欣賢講這個話題。早晨，謝欣賢。 嗨，你好，早晨。 早晨啊，先问一问啦，其实而家寻日咧啊，见到死者细佬咧就讲到话，即系雇主系冇到场了解，系不负责任嘅。其实到而家啦，有冇一啲新嘅进展喺度发生啊？ 是雇主方面咧，其实佢哋即系家属到而家都仲未见到雇主噶。系啊。 即系一路都，你系咪一路都跟进紧佢哋，都揾紧你哋帮手？ 冇错冇错，我哋都而家陪紧佢哋，即系做紧后事嘅。 其实咧，呢一单嘅意外咧，讲到话系嗰啲木条咁样砸落嚟啦。我睇今日咧，明报系访问翻啲相关嘅工会嘅时候咧，其实就都讲话可能唔系即系一个人去做，或者应该要有一个嘅培训先至可以去做嘅。你哋了解去做呢啲嘅装卸嘅木材嘅话，应该要系点样嘅咧？ 或者我都讲一讲我琴日了解到现场嘅情况，等大家具体啲知道发生咩事先啦。咁琴日咧，我哋即系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即系由警方口中得知啦。其实死者咧，佢当时咧，即系佢发生意外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即系背向住嗰个嘅货车同埋木材，即系咁砸落嚟嘅时候咧，就即系个头即系面部咧系着地嘅。咁所以我哋推测咧。其实当时咧，第一就系、是我哋得知咧，就应该系得佢一个人做嘢嘅啫，系啊，咁即系家属引述翻就听到厂方嗰边就话咧，当时系发生咗巨响，佢哋先知道原来出咗事，所以我哋合理推测咧，当时只有死者一个人自己做嘢，亦即系话咧系冇人系喺隔篱睇住佢啦，吓，咁亦都我哋即係我哋理解咧，正確嘅做法咧，其實係最少咧，最少咧都要有多過一個人在場，包括就係即係拆貨嘅工人啦，同埋咧係應該首先有一個嘅吊運嘅工具嚇，即係吊好嗰個嘅木材啦，確保要搬運嘅物件咧都係扎穩妥啦嚇，咁樣咧先去拆卸嗰個飛機帶，並且係喺監管之下進行嘅。即係最少有三個角色嘅喎，但係當時竟然淨係得 一個人在做，仲要出了事才知道，啊，所以我們就看到都有很大的問題在這裡。 哦，其實這些 是不是都叫做應該是是不是沒有任何法例監管，所以其實是幾多個人做都即係監唔到佢哋，定係點樣嘅咧？點解可以出現呢個狀況？應該有三個人嘅角色，但係變一個人做嘅咧？ 嗱，其實咧調運方面咧係有一啲明確嘅指引嘅，嚇，即係我頭先講嗰啲咧都係即係見到一啲指引嘅講法啦，嚇。咁不過咧，就事實上我哋見到咧，呢一個嘅運輸行業咧係存在一個普遍嘅陋習嘅。講真，呢單已經唔係第一單噶啦。我自己有跟進過咧，真係2023年9月21號咧，洪水橋嘅地盤就完全係一個即係好相似嘅意外咯。就係、是、個司機，其實司機嘅專責係運輸嘅啫嘛。然後咧，竟然咧，佢要做埋拆貨嗰部分。咁我哋真係會質疑，其實佢嘅專業係揸車嘅時候，佢係咪真係有接受過呢一個落貨嘅訓練咧？點解要要求佢去做呢一個落貨嘅程序咧？係啊，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咯。 有冇一啲咁樣嘅訓練真係俾佢哋嘅咧？因為即係我見今日咧，明報就係訪問咗李光星嘅建造業總工會安全顧問咧，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即係通常貨車司機要兼顧埋去卸貨咧，就好常見嘅咁樣。咁就佢就覺得僱主應該有足夠嘅指示同埋教學。咁其實你嘅了解有冇嘅咧呢啲？ 我哋暫時未接觸到老闆咯，所以真係都唔知道老闆有冇俾一啲訓練佢哋。但係我哋就咁聽嗰個發生意外嘅經過咧，就已經係即係基本上係冇跟嗰個指引嘅，係啊。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無論係即係僱主啦，亦或是係在場嘅人士，我哋都好懷疑佢哋係即係有冇根據一啲安全嘅指引去提供一個安全嘅工作環境去俾到工友工作咯。 嗯，而家我見尋日咧，勞工處嗰個嘅新聞稿咧就話，即係要係信納個東主同埋僱主係採取咗措施去取消有關嘅危害，先至可以復工啦。根據你嘅理解，其實所謂嘅採取措施要消除有關危害嘅話，係要包括啲乜嘢先至得噶？ 嗱，頭先所講啦，就係、是其實真係要多過一個角色去做呢一啲事情嘅，咁亦都要有適合嘅一個嘅調運工具啦。我哋通常見到咧，就譬如係要有一啲調運嘅車去做啦。咁但係咧，琴日我喺現場咧，其實我係見唔到調運車，見唔到吊雞車嗰一類嘅，我淨係見到有幾部鏟車咯。係啊，咁我哋都即係擔心啊，其實到底現場係有冇一啲足夠同埋合適安全嘅裝備去做一啲即係咁重型嘅運輸咧？我哋好擔心。 同埋又話勞工處敦促有關僱主必須會敦促有關僱主必須要履行僱員補償條例嘅補償責任嘅，亦都會協助死者家屬去辦理工傷補償嘅事宜。你了解到而家嗰個狀況係點樣啦？ 其實講到呢啲即係運輸啊，中港嘅司機咧，我哋普遍都擔心就係僱主會以一個叫做自雇嘅形式去聘用佢哋，這個問題普遍嘅。咁但係據我了解咧，即係屋企人即係表示咧，其實一嚟啦，嗰、那個嘅嘅生財工具，亦即係嗰部車咧，其實係唔屬於死者嘅嚇。二嚟咧，死者嘅工作時間啦，同埋嗰個收入咧。據我哋嘅理解咧，其實都係即係公司嗰邊去決定嘅，亦即是話其實聽落咧，其實佢係好接近一個僱員嘅身份嘅。咁係啦，咁我哋希望即係僱主真係唔好卸責啦，或者亦都好希望勞工處喺呢方面係可以做多一步，即係唔好僱主話唔認，咁就咩都進行唔到落去啦咁樣咯。 其實往後啊，你覺得勞工處咧仲有冇啲咩角色，或者需唔需要再做啲乜嚟到去避免類似呢啲意外再發生？ 我哋覺得悲劇嘅發生咧係真係好可惜嘅，唔應該再有任何一條人命咧因為呢一啲意外而喪生。更何況講緊同類型嘅事件咧，真係近期已經最少係發生第二單嘅啦。我認為呢件事係非常之大問題嘅。咁勞工處咧係應該真係要加強巡查咯，去確保做呢一啲大型運輸嘅地方咧，佢哋真係有合適嘅工具啦，有根據指引，即係提供足夠嘅人手，同埋根據一個正確嘅步驟咧，去做呢一啲嘅調運嘅工序嘅。 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如果真係發生咗呢一啲事情，對僱主嘅判罰會係幾多呢、我哋見到其實嗰個判罰嘅條例係即係更新咗啦。咁但係到底嗰個判罰會可以有幾嚴重，去令到僱主唔敢再做呢一啲咁危險嘅事呢？咁、我哋希望即係呢一方面，即係勞工處或者律政司嚇、都可以去做多一啲嘅搜證工作，咁樣去即係對僱主提出一啲即係適當嘅指控嘅。 好啊，多謝曬。啱啱咧就同到謝欣賢啦，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傾到咧，就係尋日嘅一單工業意外嘅。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天下第一第五集完結篇，重生。 我決定咗要接受手術， 咁我要提醒多你一次，手術嘅成功率係四成左右啦。萬一唔成功嘅話， 得噶啦，醫生，試咗未必會成功。但不是一定不会成功。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最后一节的千禧年代，同大家关注一下同睡眠相关的议题。今天原来是世界睡眠日，昨天见到中大医学院有个的调查，就讲到呢话啲受访者原来有四成一平均呢每一日的睡觉时间呢少过七个钟头，亦都有三成二呢就受到中度以上的失眠的困扰。其实即是睡少过七个钟，是不是好像都市人很多时候都好像常常发生，有什么需要关注要去注意呢？这样我们请来两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中大医学院精神科学系系主任兼卓敏精神科学教授，亦都是赛马会乐眠无忧计划总监荣润国嘅，亦都咧同另外一位咧就系、是中大医学院精神科学系助理教授、赛马会乐眠无忧嘅项目经理陈银燕嘅。早晨，两位。 早晨。 可唔可以咧先讲下头先去引述，即系可能好多人咧，佢哋都即系四成人啦，超过咁佢都瞓得少过七个钟头，亦都有啲失眠嘅状况咁。其实会出现啲咩问题嘅咧？可唔可以请阿荣教授讲讲？ 好啊，嗱，其实咧瞓得唔够或瞓得差咧，其实系一个全世界嘅问题嚟嘅。咁亦都係一個叫都市病啦，但係往往就俾人忽略。咁譬如我哋成日講瞓覺先啦，好多時候啲人覺得就瞓覺唔重要嘅，嘥時間嘅。咁好多時候會忽略咗啦。我哋成日講話要食得健康，要運動健康，但係好少講瞓得健康。咁所以呢樣嘢係其中一樣嘢我哋要注意嘅。瞓得唔夠，質同量咧，成日失眠咧，兩樣咧其實都係會令到我哋咧係有好多身體啊、情緒啊各方面。咁譬如話先講瞓得唔夠或者失眠咧，佢對情緒嚟講咧就會係互為因果嘅。你失眠咁樣瞓得唔好嘅時候咧，佢就會增加兩倍機會咧有情緒病啊、抑鬱症啊或者焦慮啊。咁調翻轉情緒唔好嘅人咧，亦都容易係瞓得唔好。咁所以互為因果。咁但唔淨止係情緒喎，原來咧仲有對身體問題，譬如話你瞓得唔夠或者唔好嘅時候咧，佢就會多好多咧。佢因為佢整個身體受壓啦，所以多好多啲我哋叫做心臟啊，或者血壓高啊，或者糖尿啊，甚至乎講痛症都會多好多嘅。咁即係免疫系統都會差嘅。咁所以嗰個瞓覺係好重要。咁好多時點解會俾人忽略咧？就因為瞓覺咁重要咧，佢俾好多 buffer 你。即係話咧，你間中如果你咁重要嘅嘢咧，係俾多好多好多個走站位俾你。咁有時候可能你我個間中捱嘢，可能都仲得，但係你長期嘅情況嗰個習慣咧，就變咗個長期壓力，就變成一個好大嘅問題。 係，有冇話瞓幾多先夠咧？咁 誒，成人嚟講，咁七個鐘係一個。而家似乎最好嘅指標最少七個鐘，即係七個鐘佢裏邊咧，會個情緒啊，甚至乎退化，甚至乎嗰多好多嘅身體個變化都係最好嘅，似乎係。咁但係我哋講又唔係硬指標，唔係死指標，唔係話每晚每日都要一定七個鐘，但係大多數係一個穩定嘅七個鐘。咁好多時候，我可唔可以一至五咧瞓四个钟，四六日咧瞓饱佢十几个钟，其实咁样仲唔好嘅，咁样仲唔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咧你夹硬浓缩咗几日，然后之后四六七日咧补眠咧，有时越补越攰啊， 或者朋友呢啲經驗就係點解？因為佢有個兩樣嘢出現咗。咁第一個咧就係個生理時鐘嘅改變啦。 啊，理解。我見到你哋即係都有一個嘅樂眠無憂嘅計劃咧，其實去處理一啲嘅失眠問題係咪啊？咁我都想睇下阿陳銀燕可唔可以幫你簡單介紹，其實係做啲乜嘢㗎呢個計劃？ 好啊，咁呢個計劃咧，其實主要就係針對呢個失眠啦。咁我哋希望幫市民即係提供一啲唔同程度嘅一啲針對失眠嘅一啲支援嘅。咁其實主要就呢個計劃有一個特色，就係我哋透過網上平台嘅。咁我哋將一套叫做失眠嘅認知行為治療啦，就擺咗喺個網上平台上邊。咁所以有失眠嘅市民啦，佢可以下載呢個應用程式，或者透過我哋嘅網頁啦登記，咁佢哋就會有呢套課程啦。咁如果佢哋嘅症狀係比較即係明顯啊，或者中度以上嘅失眠症狀咧，我哋會配對一個睡眠教練俾佢嘅。咁呢個睡眠教練咧，就係受過我哋嘅培訓啦，即係比較熟習呢一套失眠嘅認知行為治療噶啦。咁佢哋會再提供一啲個人化嘅支援俾佢嘅。咁我哋咧都用一個叫做階梯式嘅支援。即係如果佢係用完自助嗰個平台啦，教練教埋佢都未係好得啦，咁我哋再上一個 step 嘅，就會再俾一個更加個人化嘅再專業啲嘅教練，臨床心理學家或者我哋更加資深嘅睡眠教練啦，會再提供進一步嘅指導俾佢咯。 嗯，其實有冇話係即係希望或者？做到啲即係有幾多人啊？應該話佢哋咧參與咗之後，其實做到幾多嘢㗎咧？榮教授， 我哋希望嗰個我哋其實開始咗大約係一年啦。其實就頭嗰半年咧就係籌劃嗰個網上平台，然後係過去呢半年咧就係開始招收我哋叫做會員，因為我哋主要係同我哋中文大學主辦啦，但亦都係有好多我哋5個 NGO 社福機構一齊去協辦嘅。咁好多我哋過去我 target 咧希望做10,000個市民。咁希望特別咧，我哋因為以網上平台為本咧，咁其中最重要就係好多時啲失眠朋友咧，佢又有少少耐性，同埋有學習一樣嘢，就係要做曬嗰個課程。好多時候咧，佢好多朋友就要失眠就要心急啊！我想今晚即刻瞓咗覺。咁其實原來重新去學瞓覺咧，或者佢處理咗失眠嘅問題、引起嘅問題咧，好多時候要俾時間嘅。咁佢哋係要學習到，要真係要慢慢完成個課程，呢個第一點。第二，經Rachel 先講咗啦，即係我哋希望個階梯式。同埋有睡眠教練，嗱，我哋成日講，我哋有而家飲食啦，有營養師啦，有其他教練啦，或者你甚至補習天王啦，其實睡眠都係好重要嗰個課程，即係情況係需要大家咧係提倡咁，所以我哋有個睡眠教練，甚至乎咧我哋有睡眠大師，睡眠大師就係義工嚟嘅，我哋希望啲義工咧更加之就提倡咗咧。其實瞓覺係唔係嘥時間，係一個好重要嘅生活節奏，我哋要識佢點樣處理、去應對同埋去保護佢咯。 系，教授，我仲有唔够一分钟嘅啫，但我真系有个好奇啊，因为大家都头先你正正讲到话啊，瞓觉都要学咧，会唔会对好多嘅参与者嚟讲，开始嘅时候好多心理嘅难关喺度，或者有好多人都未必觉得自己需要学，可能都好难去招收一啲参与者咧？ 我唔会啊，其实好踊跃啊，我哋已经开咗咁少时间，已经有5,000+人报咗名啦。其实好多人排紧队等紧，其实系香港里边系好多人有失眠嘅问题嘅，系其实有求助无援嘅感觉喺度嘅，系啊。我哋见到个数据成即系头先你讲咗30%以上有，咁其实呢个唔系就香港，系全世界都系咁嘅。但系点样俾到最好嘅帮助咧？呢、這个就系个情况，而网上平台 明白 佢系最有用嘅。 好啊，多谢晒两位教授啊，同你哋倾到呢度啦。今日1,000年后嘅时间咧，都嚟到呢度啦，下星期再见啦，拜拜。